988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 Ribbon 黄若曦。 怪异，跟住我要讲嘅是一位当事人在网络上分享的亲身经历，祠堂里面的怨灵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作者细个的时候。轩仔细个的时候和家人住在乡下，虽然不是很有钱，但日子过得还算开心的。轩仔乡下东面有个大祠堂，轩仔的婆婆曾经讲过，那个祠堂在很多年前曾经浸死过人，吩咐过轩仔不要去祠堂玩。但是婆婆过了身之后，所有人都忘记了这样东西。夏天的时候，村民都喜欢去到祠堂旁边透凉，小朋友就会约埋一起去祠堂玩，玩到好热的时候呢，就会跳入祠堂入面冲凉玩水。虽然个祠堂好大，但因为水不是好深，加上住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渔民，都懂游水，所以都好放心俾班细路喺祠堂度玩嘅。呢一日，轩仔就同几个好朋友去到祠堂游水。祠堂个水清澈见底，夏天酷热嘅天气更令人想浸喺清凉嘅池水当中。不知不觉，轩仔成班人越游越远，竟然游到祠堂的正中间。正当大家玩得很开心的时候，轩仔发现池水突然出现变化，原本清澈见底的池水由祠堂的中间突然开始变得浑浊，而且轩仔还见到祠堂中间突然有个见不到底的黑洞。轩仔就即刻叫大家游回上岸，但是有一位很大胆的朋友，他叫做黄福，竟然自己一个游过去黑洞那处，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事。黄福，不要再看了，快点游回来啦！轩仔见黄福迟迟还没转身，就大声叫他。只见黄福转过身，表情很慌张，他用尽力想游回上岸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无论他几大力拍打池水，他依然停在池塘中间，就好像被黑洞吸住一样。轩仔见到这样的情况，就立刻游过去想拉住黄福，但是已经太迟了，黄福已经被某种力量拉了入去水底。黄福不停大喊，不要拉我下去，放开我，我不要下去。其他已经上了岸的朋友都惊慌大叫，轩仔不要再游过去了，水底有东西。而其中一个小朋友就赶回家通知大人。轩仔为了要救黄福潜入水入面，但是浑浊的池水根本就看不到任何东西。轩仔觉得背后好像被一对手压住，一直将他揿入水底。轩仔拼命挣扎，当他就快游出水面的时候，他听到耳边传来一把女声，下去啦，下面的世界好好玩的，你朋友在那里等着你啊。吓得轩仔搏命拍打池水，想游回水面求救，但他的双脚就好像被捉住一样动不到。轩仔本能的向下一望，朦胧中见到一个女人捉住他的脚。轩仔在水中听到个女人不停叫住他的名字，轩仔轩仔，落嚟同我哋玩啊！惊慌的轩仔在挣扎中因为缺氧，所以休克晕在池水入面。打开双眼，轩仔发现自己瞓在一个一望无际的草原，环境优美，空气清新。 轩仔，我捉了好多鱼啊，我哋一起去整烧鱼食咯。 轩仔转身见到黄福孭住一箩鱼，轩仔起身就跟住黄福行啦。突然轩仔想起其他人，就问： 我哋唔使等埋其他人咩？ 我哋两个食晒咪仲好。 王夫一边讲一边急步向前行，轩仔就想叫停王夫啦。突然间，一个女人身影挡喺轩仔面前。 你哋嘅朋友唔落嚟，就你哋两个一齐喺度玩，唔好理其他人啦。 个女人一讲完，面露出恐怖嘅表情。轩仔醒起啦，佢哋喺池塘玩噶，佢系俾面前呢个女人拉落水底噶。轩仔转身就想走，王福就大叫啦： 你唔想同我玩啊？你唔当我系朋友咩？ 轩仔发狂咁向前跑，个女人一伸手就捉住轩仔。轩仔意识到自己应该系已经死咗，所以进入咗另一个空间。就喺轩仔想放弃嘅时候，佢听到爸爸嘅声音： 我找到轩仔啦，帮手拉佢上岸啦！ 突然眼前一黑，唔知过咗几耐，轩仔心口感觉被压迫。轩仔打开眼，口中吐出一滩黑色嘅水。 醒啦，醒啦！ 轩仔妈妈揽实轩仔，喊住咁讲。轩仔望到身边稍远处几个大人围住一个细路嘅尸体行，个尸体系王福啊！佢双眼好怨恨咁望住轩仔，轩仔好惊，就指住池塘讲： 池塘里面有女鬼啊！王福就系俾佢拉入水底噶啦！ 大家听到吓到即刻远离池塘。轩仔翻到屋企，一直发恶梦，梦见王福同个女恶灵不停责怪佢冇留低同佢哋一齐。轩仔仲因为咁病咗好耐。轩仔爸爸揾咗几个法师嚟帮轩仔驱鬼，过咗几个月，轩仔嘅情况先至好转。之后轩仔一家人就搬咗出去城市，慢慢嘅，大家都忘记祠堂有鬼嘅事。好多年之后，轩仔偶然跟住妈妈翻乡下，嚟到祠堂，嗰种莫名嘅恐惧又再次涌起。村民话，每隔几年就会有细路浸死喺祠堂入边。但系唔知点解，过咗一段时间，大家就完全唔记得祠堂发生过咩事。直到有人浸死，去到警局睇翻记录，先至记起发生过好多次。就好似大家对祠堂嘅记忆会突然间被封锁咁。村民仲话，有个警官曾经揾过法师喺祠堂做法事，法师话祠堂太多恶灵，佢哋都系浸死喺祠堂入边，揾唔到路去投胎，怨念太重，所以一段时间就要揾替死鬼。法师曾经驱走女鬼，仲超度咗怨灵，但系到而家依然仲会发生细路浸死嘅事件。轩仔望住池水，池水慢慢变得浑浊，轩仔隐约见到王福嘅样喺水中出现。 嗨，我是九后人哦，在我的家乡听988是 FM99.9，网上收听也可以。你好，我是尤长靖。